第十四集。 进了办公室，孟昭从外套取了钥匙开锁，才把两个人的手腕解放出来。陆时琛一只手握着刚刚被铐住的地方，打量着这间刑侦办公室，调侃道： 工作环境可以啊。 废话，去年刚建成的，没见刑讯室的设备都朝美剧靠齐吗？ 孟昭瞄到陆时琛手腕上的那块表，此刻表盘上的碎钻在天花板顶灯的照射之下发散出低调而昂贵的光泽，让人想不注意都难。 走吧，工作环境再好有什么用？薪水太低也招不来陆先生这样的人才啊。 孟昭走到门边，抬手摁灭了办公室的灯，躬身锁门。陆时琛在旁边看着他说： 你话比以前变多了啊。 开什么玩笑，以前班里那环境也不允许我们这号学渣说话呀。 说来没有人相信，虽然孟昭在高中期间年级平均排名一度在后10%，但是高一刚开学的时候，按照中考成绩分班，他却被分到了尖子生扎堆的实验一班。这得归功于他中考超常发挥，而且还有市运会长跑名次的加分。他们那一届的学生又恰好赶上了新教育局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 为了减轻学生们的学习压力，从今年开始，我们全市实行素质教育改革，以后我们不再按成绩进行走班制。 于是就算孟昭后来的成绩一落千丈，他也还是在尖子生班苟活了三年，歪打正着的进了全校最学霸的一个班。现在回想起那会儿班里的氛围，孟昭还是觉得有点窒息。不过高中的时候孟昭不喜欢说话，也不完全是氛围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舅舅孟祥宇那个时候陷入了一起冤案。孟昭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父亲再婚，孟昭一直跟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10岁那年，母亲孟静在跟犯罪分子的搏斗之中牺牲了。在那之后，孟昭就跟着舅舅孟祥宇一家生活。孟昭高中的时候，孟祥宇不幸陷入了一起冤案，一审被判15年。舅妈听到消息之后就病倒了，孟若书又尚且年幼，于是家里这摊子事儿就全都落到了孟昭的身上。当年17岁的孟昭为了孟祥宇的事情东奔西走，被迫成长。好在二审有陆承泽和陆承泽的大学导师周明生帮忙，才让孟祥宇得以洗脱冤屈。因为这件事儿，孟昭在高中的时候的确没怎么跟班里的人说过话，班里的优等生们将他视为杀人犯的亲戚，而他自己也被这摊子事儿压得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到了市局的门口，孟昭正想起一个问题要问陆时琛，旁边的陆时琛先开口： 你住哪儿？ 孟昭说了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陆时琛稍一思索说： 挺远的，也没开车吗？ 平时上班开，今晚跑步过来的。 你怎么没在附近住啊？ 这问题一出，孟昭不禁又磨了磨后槽牙： 这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差不多行了啊。 孟昭看了他一眼，对方长得实在是太过人模狗样了，几乎有点掩盖住欠揍的本质了。 别人为制造贫富差距的矛盾啊。 陆时琛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 要不我开车送您。 算了，不劳您大驾了。 跟陆时琛分道扬镳之后，孟昭往前跑了一段距离，忽然就记起刚刚还有问题想问陆时琛，但是被他一打岔给忘了。孟昭回过头，看见陆时琛已经过了马路。 那就明天再说吧，也不急着一时半会儿的。 看到陆时琛的背影， 孟昭不自觉地想到了高中时的一幕。那会儿他疲于为舅舅的案子到处奔走，不得已偶尔翘课。班主任了解他家里的情况，虽然跟他谈过几次话，要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学习上，但是也拿他没什么办法。某天中午快要上课的时候，孟昭赶回了学校。学校地处市郊，门口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虽然设置了驶经学校请慢行的警示标牌，但是不到上下学的时间，来往的车辆还是行驶飞快。孟昭当时正边走边低头想事情，到了要过马路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然后他看到了道路中央被车碾过的一条小狗，还有路对面正盯着那条狗看的陆时琛。时至今日，孟昭仍然能够记起马路中央仰着肚皮四肢痛苦挣扎的那条小狗，还有对面陆时琛冷漠的神情。当时孟昭注意到不远处有一辆车要驶过来，他快步走过去，弯下腰把手放到了小狗的身下，迅速而小心地把它拖了起来，然后站起身快步跑到了路的对面。身后的司机踩了踩刹车，对着车窗外的孟昭骂了一句： 哎，找死啊，看不看路啊？ 孟昭没搭理他，他在想要怎么处理这只血淋淋的小狗。他经过陆时琛，对方看了他一眼，但是没说话，抬步过了马路。事情若是只到这儿，孟昭对陆时琛的印象也只会是有些冷漠而已。但是那天晚上晚自习，不知道谁先传出来谣言。 哎，你们听说了吗？ 哎，什么？ 听说有人看到孟昭在校外虐狗，哎呦，那狗被打得血淋淋的，太可怜了。 哎，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哎，都有人看到了还能有假？ 哎呀，太可怕了。哎，要不然怎么说他是杀人犯的亲戚呢？ 真是，以后可真得要离他远一点。 万一 是 啊，太可怕了啊。 哎呦， 离他远点。 孟昭当时的位置在教室的角落，因为连着几天没休息好，他趴在桌子上有些犯困。跟以往相比，今天的教室似乎有点吵，孟昭只听到耳边有嗡嗡的交谈声，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正是话题的中心。作为杀人犯的亲戚，再加上屡次翘课、成绩垫底、校外斗殴等等劣迹，孟昭在实验一班是最格格不入的那个存在。孟昭直起身，想从桌洞里翻出耳机戴上，然后他就听到了陆时琛的声音： 那条狗是被车压死的，我看到了。 陆时琛当时坐在他隔壁那一列的倒数第二排，虽然跟孟昭离得很近，但是两个人几乎没怎么说过话。 哎呀，太可怕了。 在一片嗡嗡嗡的窃窃私语之中，陆时琛的声音听上去很清晰。 太可怕了啊。 陆时琛的语调里听不出一丝感情色彩。 是两辆车，第一辆先压了他的后腿，五分钟后第二辆又从他的肚子上压了过去。 孟昭拿着耳机的手顿了顿，他听到陆时琛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教室里其他人也转头看了过来。 好可怜啊。哎，是不是流了很多的血啊？ 嗯。 陆时琛看了那个女生一眼，平淡地说： 肠子都被压出来了，你说呢？ 啊，这 周围一片哗然。孟昭看了一眼陆时琛，从他的角度只能看到陆时琛微微地低着头，握着笔在练习册上写着什么。那之后陆时琛就再也没有说话。